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智能音箱的战斗，语音助手 Alexa。 作为智能音箱核心功能的语音交互，或者更通俗的说是语音助手，对 Echo 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模块。在 Lab126 研发音箱的早期， Echo 既是音箱的代名词，也是语音助手的代名词。那由此可见，语音助手并非一开始就作为独立模块存在。语音助手呢，不是个新鲜事物，市面上早有独立的语音助手存在。在这个领域啊，最有远见的无疑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 Siri 原本是在苹果上大卖特卖的一款 App， 发布后没多久被乔布斯看到。乔布斯呢，很有远见的预见到了语音交互的重要性，迅速把这个公司的软件买下，并整合进了 iOS， 成为 iPhone 非常重要的功能。我有的时候啊，不得不感叹人生不逢时，或者是天妒英才。那今天看来呢，乔布斯收购 Siri 的目的肯定不仅仅是让它成为 iPhone 里面一种可选的沟通方式，那它肯定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是呢，一切都随着它的去世而烟消云散了。 Siri 作为 iPhone 上的语音助手，此后在蒂姆·库克领导下的苹果公司发展可谓乏善可陈。而此后微软和谷歌都进入语音助手市场，无论是 Win10 还是安卓手机都实现了对语音助手的支持。但是我们知道，这两年最红火的语音助手是 Alexa， 它属于亚马逊。 Alexa 是怎么诞生的呢？这要回到2015年8月， Echo 智能音箱卖了大概10个月之后啊，亚马逊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语音助手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云服务存在，并不一定要和 Echo 智能音箱捆绑在一起。于是亚马逊啊，悄悄地把那个叫做 Echo 的语音助手改名为 Alexa。 Alexa 原本是亚马逊旗下的一个网站分析工具，语音助手算是鸠占鹊巢。没过多久，谁也不记得那个曾经的网站分析工具了， Alexa 成了专门指代亚马逊语音助手的名词。但是为了保证向后兼容，在 Echo 智能音箱语音助手的提醒词里虽然默认是 Hello Alexa， 最初推出音箱时用的提醒词 Hello Echo 也依然保留着。那只有从提醒词里我们才能够看到过去的痕迹，原来 Alexa 曾经叫做 Echo。亚马逊最初研发音箱的时候呢，对语音处理技术的重要性并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语音助手的技术水平很一般。当 Echo 音箱卖得很好时，亚马逊很快就意识到了语音处理技术的重要性，但是语音处理技术人才储备的并不多。所幸啊，西雅图有一家在消费市场并不是特别知名，但是在专业语音处理领域非常著名的公司 Nuance。Nuance 在西雅图有一个研发中心，那中心里有很多专门做语音处理的技术人才，亚马逊就狠狠地高价在这家公司里面大肆搜罗了一番。最后 Nuance 西雅图研发中心的很多核心人员都跑去了亚马逊。为了进一步增强在语音处理领域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亚马逊又迅速出手，接连收购了 Yap 和 Eevee 两家创业公司。那至此呢，亚马逊终于有些安心，那给 Alexa 储备了足够的语音处理人才。 Echo 呢，首先是个音箱，而音箱的主要功能是放音乐。那但是有些活动，比如聚餐啊、舞会中会有很多其他声源，这类场景下和音箱进行交互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音箱如何在这些嘈杂的声音里识别出真正的交互命令呢？应用场景的不同决定了 Echo 音箱的语音助手 Alexa 和手机的语音助手对技术的需求有很大的不同。那简单来说，如果手机上的语音交互难度是一颗星，那么身处嘈杂环境的音箱的语音交互技术起码得是4颗星，这是 Echo 智能音箱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在一次公开的交流中，负责 Alexa 相关业务的首席科学家、著名的机器学习学者罗西德·普拉萨德在接受采访时简单提到过，Lab126 团队因为这个问题一度让 Echo 智能音箱项目被搁浅，最后不得不在全公司范围内寻求帮助。而之后的解决方式是机器学习。那亚马逊曾经在网上公开过一段音频，对比了在嘈杂环境上的原始声音和经过机器学习处理的声音。在音频里你可以看到，经过机器学习处理的音频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噪声过滤，这是 Echo 在极其恶劣的嘈杂环境下依然能够表现出非常良好的语音识别功能的主要原因。 Echo 上市以后呢，无论在多嘈杂的环境里，语音交互的识别能力都非常好，这是 Echo 能够迅速脱颖而出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亚马逊公司长期以来给人的感觉是商业决策优于技术，那亚马逊的核心技术并没有让人觉得有多么惊艳。然而在这件事情上呢，亚马逊显现了用技术解决难题的能力， 这颇让我对亚马逊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 Alexa 从 Echo 独立出去以后呢，就开始在亚马逊的各大设备上集成，比如说亚马逊的 Fire TV 就集成了 Alexa。 那 Alexa 在亚马逊内部可谓大行其道，那任何一个项目组的东西啊，如果可以和 Alexa 整合，那在亚马逊内部的优先级都会上升许多。那除了内销呢，亚马逊还把这个语音助手出口到了各行各业去，包括智能冰箱、汽车乃至华为手机等等。 Alexa 的遍地开花让亚马逊作为一个语音助手市场的后来者占据了很多有利位置。在技术开发上， Alexa 也有了自己独立的研发团队，而且目前已经非常庞大，又包括一个总监在内的很多人。在亚马逊呢，如果一个项目有总监级别的人参与，就代表着这个项目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是公司首席级高管啊可以直接看到和关注的项目了。 Alexa 有了总监级人物以后啊，在亚马逊的地位也就凸显出来，不再是 Echo 下面的一个附属项目了。在亚马逊内部，很多人都相信啊，语音交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流量渠道，而在未来会更加重要，占领了语音也就在未来的新交互方式里占据了一块稳固的地盘。那所以呢，自从 Alexa 独立以后呢，这个团队就一直在膨胀。很有意思的是啊，我在领英上经常可以收到来自亚马逊招聘人员的邀约，那其中为 Alexa 招人的比例呢一直居高不下。如果说一开始为 Echo 做一款智能音箱对于亚马逊占领客厅和厨房很重要的话，那么现在亚马逊的语音助手 Alexa 和他给第三方开放的技能平台则是亚马逊的重中之重。如果说这之前亚马逊更关注音箱，那么 Alexa 作为一个软件独立出来发展后，亚马逊关注的重点也就从硬件转向了软件和平台。硬件包括智能音箱在内都是为了这个软件平台服务的。亚马逊今天发展的各种硬件确实已经变为主要为 Alexa 平台服务，硬件本身的作用已经远远比不上这个语音平台了。有了这个语音平台，亚马逊不但可以在自己的硬件上推广，还可以把语音平台开放给第三方，让第三方的硬件都进入这个平台。这里呢，就有了华为的手机、 LG 的电器，未来我们还可以预见到比如说车载系统等等。对比硬件的影响力，语音平台的影响力要大得多。那最终呢，平台会造就一个生态圈，而任何生态圈都有很强的粘性，亚马逊也可以凭借平台把影响力扩大到自己的业务之外，让 Alexa 成为整个互联网和 IT 产业里面很多公司都愿意加入的生态圈。这种影响力是智能音箱所不能达到的，也是亚马逊从来都没有企及过，但是现在却有可能成功的。从 Echo 音箱到 Alexa 语音助手的变迁是一个优先级的巨大改变，这个变迁呢，在亚马逊里面用了10个月。亚马逊对市场反应的这个速度啊，让我非常吃惊。通常在其他互联网或者软件公司，这种变迁花费3年5年也是很常见的。那这样看来，亚马逊能够在语音市场占据一片天地